我第一次见到小燕，就知道自己会喜欢小燕了。你的名字是棵古树，对不对？这一代皇子，名字从木，我叫萧云。只有我能叫你萧云吗？皇帝没有心，太子也没有心，但是萧云。 还有一颗心，权术终究只是技巧而已。能为大周域外敌造盛世、开太平，才是真正的帝王术。有人想要权，有人想要利，有人想要成就千秋功业，有人只想要被他注视一眼。 九州48郡，千里江山，也不过是一池水。这皇宫，就是个巨大的漩涡。 东宫现今辅政，该争的自会。 我7岁就在棋盘上赢过萧景琰，凭什么要在内宅消磨一生？ 燕铁本就不是江南命脉，他们自然不怕。地税，才是江南。 我们东宫5年前失了智囊，果然如今形势越发颠倒，黑白不分。 他在漩涡中心，天下人都向他涌来。荣浩说，胸中要有丘壑，才能玩弄权谋。你心中一定都是丘壑。 我心中不只有丘壑。 还有小燕，各位远道而来，朝拜大周，其心可嘉，请满饮此杯，大周必世代庇佑陈国。 给太子传信，西戎出了个厉害人物。 请他重新考虑我之前的计划。我不是你能对付的，叫东宫那位早些下场吧。兴许还有机会。我们这些将军没死完，就用不着你们去和亲。 边疆出了虎狼之辈，咱们和五国迟早有一战。你想战，圣上想和。冲！ 你们不敢上战场杀西戎人，再战也不敢杀不成。放箭！ 小炎长大之后，想干什么呢？当将军。 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报效国家，抗击胡人，保护我大周的百姓。 冲！靖北儿郎，随我斩杀讷尔苏，生擒查约硕，封狼居胥，青史留名，就在今日。 青史留名，就在今日。 这天下不只有皇宫一个地方，你也不只有东宫一个去处。你不是谁的影子，你就是颜君玉。你有你的光芒，知道吗？ 你这里有一把刀，颜君玉，你不属于这里。皇帝也许没有心。 萧云只有一颗心，并不是很好看的一颗心。但不管小燕要不要，这都是我能给出的全部了。他生来是太子，就像我生来是颜君玉一样。这是谁都不能改变的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尽全力，救一个未来。 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即将上线，敬请期待。